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听了唐三的话，泰坦和牛皋不禁暗暗咋舌。他们本来也没打算唐三能够在跟白鹤比速度的情况下赢了他。如果唐三输了，大家就算是交个朋友，凭借着唐门暗器的吸引力，至少可以拉近双方的关系。只是没想到唐三居然会抛出如此之大的诱饵，这要是输了，付出的可就有点多了。敏之一族有200多人，每人500金魂币的装备，那可就是10万金魂币。对于一些实力不俗的魂师宗门来说，这都算得上是一笔不小数字了。唐三虽然不能肯定自己会赢，但他还是愿意赌一赌。不仅是希望能够直接得到敏之一族的支持，也是为了在这几位族长面前进一步展现自身实力，得到他们的认可。更何况唐三在之前与白沉香的较量中还有很多秘技没有使用，面对白鹤，他至少有50%把握能够成功。就算输了，只要能够令敏之一族加入唐门，这10万金魂币的装备也绝不会亏。给自己人装备不是很正常吗？ 胖子，你来当靶子行不行？ 没问题啊，来吧。 他正想找个机会当着美女的面展现自己呢，巴不得承担这任务，走到唐三身前10米外站定。 三哥，等我准备一下啊，你那暗器可不是那么好抵挡的。 一边说着，胖子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伴随着武魂的释放，马红俊的身形顿时挺拔了几分，头发聚拢成莫西干式，化为赤红色，裸露在外的肢体露出绚丽的火红色羽毛，整个人都显得瘦了一些。最令人关注的自然是他身上那5个魂环，2黄2紫1黑，5环齐出，哪怕是牛皋也暗吃一惊。原本他对这个总是笑嘻嘻的胖子并没有在意，却没想到他居然是一名魂王级别的魂师。从他叫唐三三哥来看，显然年纪比唐三还要小一些。白鹤和白沉香这祖孙二人的感触就更深了。先不说马红俊的魂环，当他释放出武魂的时候，祖孙二人同时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扑面而至，那是一种令他们灵魂为之战栗的感觉，是对武魂先天上的恐惧。 怎么会这样？ 晚辈马红俊，57级强攻系战魂王，武魂火凤凰。 一边说着，他身上的第2、第3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，砰的一下，炽热的火焰骤然从身上冒起，整个会客厅的温度直线上升，一双巨大的火焰双翼从背后舒展开来，顿时令他这个原本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胖子充满了压迫感。 三哥，来吧。 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一件件暗器，就套在衣服外面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飞机扩来暗器就够用了，平时这些暗器不是带在身上的，此时为了展示，他的动作并不快，将除了诸葛神弩外的一件件暗器安装在自己身上之后，唐三抬起双臂， 无声袖剑， 两只手臂上各射出一道暗影，一闪而逝，眨眼间就到了马红俊身前。马红俊身上火焰骤然大炽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凤凰火线喷吐而出，在他巧妙的控制与两大魂技的增幅下，化为一片火光，带着强横的冲击力挡住了2枚袖箭。紧接着又分别是2轮齐射，另外4枚袖箭也无声无息地射了出去，都被马红俊挡下。伴随着一阵叮当声，6枚被烧得通红的袖箭跌落在地，马红俊也为了化解冲击力后退了半步。唐三按向了胸口处， 寒沙摄影带毒物喷射， 噗的一声，无数飞针伴随着毒物喷洒而出。他的动作并没有停止，双腿微动，凭借着肌肉收缩控制，腿上的弩机也同时喷射而出。马红俊双手飞快在胸前画圈，魂力全力喷吐。在炽热的凤凰火焰面前，毒物自然失去了效果。密集的噗噗声不断响起，马红俊后退数步，在面对腿弩的时候，他的招架已经有些困难了。就在他好不容易抵挡住这一轮的暗器攻击时，唐三猛一低头，在铿锵的弩击声中，威力最大的锦背花桩弩骤然喷射， 粗大的弩箭直奔马红俊胸口而去。 三哥，你要我命啊！ 马红俊右臂处红光暴涨，背后火焰双翼骤然增大，轰然爆鸣中他一拳轰出，凭借着火焰右臂的附带技能凤凰爆裂击才勉强挡下这一箭的攻击。唐三的整个攻击过程行云流水，这里的每一名魂师都是高手，都能够感受到暗器喷射时的威力，当然他们也能感受到马红俊强悍的实力。看上去他抵挡得手忙脚乱，可很明显这些暗器还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。 前辈，我所说的全套装备都在这里了，这就是500金魂币的全部配置。当然这些还算不上我们唐门最厉害的暗器，最强大的只有本门弟子才有使用权利，请恕晚辈无法提供。这些暗器的威力您都看到了，我想如果装备在敏之一族的族人们身上，一定能起到不错的效果，您是否愿意和晚辈赌这一场呢？ 白鹤神色连变，马红俊此时也收回了自己的武魂。唐三和马红俊的搭配给了他很大的震撼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这样高傲的人也忍不住觊觎这些暗器。唐三抛出的赌注确实是他无法拒绝的，白鹤也绝不相信面前这个年轻人能够在自己的追逐下逃脱，就算他的步伐再神奇，但在绝对的速度面前作用也是有限的。 好，我就和你赌上这一场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率领敏之一族加入你们唐门。你是老泰坦带来的，你与武魂殿应该没什么瓜葛。我丑话说在前面啊，如果将来你唐门和武魂殿有什么关联，我会立刻带领族人退出。 唐门与武魂殿唯一有可能出现的关联，就是将其毁灭。前辈，那我们开始吧，还是一炷香的时间，条件不变。 一边说着，他又将一根香扔给了马红俊。白鹤闪身到唐三面前十米外，当马红俊刚刚将香点燃的瞬间，他就已经动了。事关宗族命运，不得不令他全力以赴。白鹤这一动，唐三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速度，哪怕是他的紫极魔瞳也只能看到面前白影一闪，白鹤的手已经到了眼前。这第一下唐三就没能凭借鬼影迷踪闪开。 太快了，来得实在是太快了，这还是第一次感觉到紫极魔瞳跟不上对手的动作。 当然他依旧没有被白鹤碰到，白鹤的手只是抓到了唐三留在原地的残影。 瞬间转移， 白鹤有些吃惊的声音响起，唐三已经在另一个方向，左臂上粉红色光芒闪烁。白鹤站在之前唐三的位置看向他。 难怪你会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啊，原来是有这样的技能作为保证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瞬间转移能够闪几次。小心了。 一边说着，白鹤身上骤然光芒大亮，武魂释放，两黄三紫三黑八个魂环同时出现。在他武魂释放的一瞬间，唐三的精神力略微波动了一下，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第二次瞬间转移。这一次他甚至还没看到白鹤动，而下一刻白鹤的手也已经从他之前所在的位置掠过。 好快，不愧是单属性武魂修炼，这速度之快已经不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了，简直就是惊世骇俗。 没有任何犹豫的，唐三瞬间转移又已经施展，这一次他的身形出现在了门口处。白鹤消失了，在整个会客厅内所能看到的只有一道淡淡的幻影，他没有使用任何魂技，所施展的只是武魂增幅下的纯粹速度。唐三瞬间转移出现在什么地方，下一刻白鹤的手必然会出现在那里，这样一来唐三必须要不断的瞬移才能避开白鹤的追击，而每次瞬移之后他也只有眨眼的停顿时间而已。之前面对白沉香施展的鬼影迷踪步竟完全失去了效果。 这就是魂斗罗级别的敏之一族速度啊。 唐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方向，尽可能让自己的行动没有任何规律可言。紫极魔瞳和精神力都释放到最大程度，也只能是勉强跟上白鹤的节奏而已。 唐三固然吃惊，但白鹤的惊讶却一点也不比他少。唐三此时并没有施展出武魂，能如此不间断地使用瞬间转移，又怎能不令白鹤惊讶呢？他已经明白，唐三的瞬间转移不是来自于魂环技能，那必然就是来自于魂骨了。面对这极品的不间断瞬间转移技能，白鹤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追击，能够尽可能地消耗唐三的魂力，让他无法继续支撑施展这魂骨技能。香燃烧的依旧很快，就在两道身影不断闪现的时候，已经烧掉了四分之一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唐三已经瞬移了近百次。 他怎么一点也没有魂力耗尽的意思？ 他又怎么知道唐三施展瞬间转移的魂骨乃是十万年级别？十万年魂骨和魂环施展技能，并不用消耗巨大的魂力就能产生强大的效果，这才是十万年级别魂环魂骨的最大好处。白鹤的身体突然停了下来，两道湛然之光从眼中蹦出，身上的第七魂环率先亮起。在那黑色魂环的作用下，能够清晰地看到白鹤身上释放出一层层特殊的光彩。紧接着，他的身体已经悬浮在半空之中，手臂真的变成了翅膀，并拢的双腿变成了尾羽。只是眨眼的功夫，这位敏之一族的族长已经化身了一只体长只有一米、一展一米五左右的尖尾羽雁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看到白鹤的武魂真身，唐三同样停顿了下来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